第178集，啊，抓住你了。龚应贤准备完毕后，人已开始用灭火器稀释泄入机房内的氨气，只要氨气浓度低，一点火星还构不成威胁。喷完了两瓶灭火器，人已还是不放心，他摘下面具，人肉检测氨的浓度，有点强，有点刺激，但浓度还不算高。 龚应贤把简陋的工具挪到门边，把电线留给仁义。 我说通电，你就通电，憋不住气了就过来跟我换。 没事，勉强可以呼吸。 龚应贤皱眉看了仁义一眼，虽然心疼，但他知道现在必须尽快破柴。 通电。 仁义将两根电线拧成一股，接通了电源。龚应贤手里的电热丝开始闪出火星。这个简易的电热切割机的原理就是利用电阻产生大电流，实现持续的高热能来融化金属。但是以手头有限的工具做出来的这一个能量非常小，用来切割塑料倒是可以。当它的端头触上眼前这道铝合金门，每一次只能融出一个米粒大小的浅坑。可这是他们仅剩的希望。龚应贤就用这个粗陋的工具一点一点地试图在门把手的位置烧出一个手能穿过的洞。短短的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两人不停地憋气和轮流吸氧，即便这样节省着使用，空气瓶的余量也只剩下一成了。人一眼看着氨气泄漏越来越多，他干脆脱下了救援服去堵管道。原本屋内的温度就在持续下降，此时恐怕已是零下十几度。他脱下衣服后更是冷到浑身直哆嗦，又冷又缺氧，这种痛苦令人随时可能晕厥。他跑回龚应贤身边，将面罩的管子接上龚应贤的空气瓶，用力呼吸了一口。当纯净的空气流入肺部，他有一种被从里到外净化的错觉，可这种被救赎般的感觉实在太短暂了。龚应贤还在专注地融着大门，门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凹印。人一吸了几口，又想把空气瓶还给龚应贤。龚应贤摇摇头，低声说： 省着吧。 人一靠着大门，只觉身体的力气在跟着流逝，他已经吸入了不少氨气，喉咙里火烧火燎的痛，头晕恶心，且止不住的咳嗽。 好冷，像要死了一样。 龚应贤红着眼睛看了仁义一眼， 抱着我。 仁义挪了过去，从背后抱住了龚应贤，试图用身体的温度来取暖。或许这样的相拥缓解不了太多身体的困境，但至少心理上得到了安慰。龚应贤心急如焚地看着门上的熔坑，只希望速度能快一点，再快一点。切割机终于融出了一个完整的圆形。 锤子呢？我们试试。 仁义拿来螺丝刀和锤子，龚应贤将螺丝刀插进熔坑，用锤子狠砸，砸了有几十下才砸穿了一个洞。 穿了，穿了，打穿。 仁义。 龚应贤给他接上空气瓶，见其脸色苍白，双眼布满血丝，心痛不已。 呼吸。 仁义吸了一口，便不舍得再用了，他摇摇头。 不用管我，咱们赶紧，没时间了，我来砸，你继续把这个坑再弄深一点。 龚应贤用力握了一下仁义的手，然后将救援服脱了下来，强迫仁义穿上。 不用，我还撑得住。 穿上，如果你觉得暖和，我就不冷。 那我们轮流穿。 龚应贤将锤子和螺丝刀交给仁义，他继续用切割机融化金属，仁义则使出仅剩的力气拼命地砸。撑不住的时候，他们就吸一口空气，直至空气瓶完全耗光。仁义干脆摘掉了面罩，咬着牙继续砸。他已经能从穿破的洞里看到外面，尽管外面仍是一片烟雾，可他知道在那烟雾的尽头就是活下去的希望。两人不停地咳嗽，大脑胀到发痛，呼吸也变得艰难，低温令他们的双手几乎不听使唤。突然 一阵剧痛自手上传来，人一痛苦的叫声都被堵在了喉咙里，手中工具也纷纷落地。 玄一， 宫影贤抓住人一被锤子砸伤的手，徒劳的轻轻哈着气，却因为不知道如何缓解他的痛苦而急得眼眶充血。 没事，你继续。 宫影贤捡起螺丝刀和锤子，奋力的继续砸，终于门被凿开了一个小洞，他急忙把手伸了出去，摸索着插销。仁义满含希望地看着他，宫应贤的脸上却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颤抖着将手抽了回来。 上了锁。 仁义僵住了，这一刻的绝望好比他费尽力气就要爬上去了，又被人一脚踹了下去。仁义双膝发软，贴着门滑坐到了地上，宫应贤也跟着蹲了下来，他抱住仁义颤声说： 你怎么样了？ 我头有点晕，还有点冷。 宫应贤也摘掉了面罩，他捧着仁义的脸用力亲了他一下。 你要撑住，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然后用力抱住了他，仁义也紧紧回抱着宫应贤。 好冷啊，你也很冷吧？ 两人的毛发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低温令他们所有的身体机能都处于低速运转的状态，包括思维。 你的皮肤是暖的。 你也是。 不准睡，跟我说话。 飞兰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应该比我们好。 宫应贤紧紧抱着仁义，恨不能将他揉进身体里。 今天本来会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今天是他打算向仁义表白的日子。他这辈子从来没表白过，他做了很多准备，那些在他看来又蠢又无聊的社交习俗他都遵照了。他买了花，写了卡片，准备了礼物和酒。他又忐忑又羞臊地等着那一刻，他心里隐隐知道仁义很在乎他，多半也是喜欢他的。他设想了很多种结果，但没有任何一种是他们被关在-20度的冷冻罐子里。 是啊，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谁知道我的一生就快到头了。 不可能，我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你。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有做，我们不会死在这里，也许会有人来救我们。 他们不知道我们失踪了。里面也没有信号，即便知道要在这里找人，太难了。 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 宫应贤不甘心，他绝对不能死在这里。他的过去有未完成的使命，他的未来有仁义，他绝对不会放弃有仁义的未来。 好了，应贤。好了。 宫应贤紧紧抱着仁义，他优越的大脑从来不曾这么迟钝过。寒冷让他的思考都变得艰难，他那么厌恶火，此时却渴望火的温暖。 等等，火，火，用火。 这里不能点火，不能点火。 起烧死，还是冻死好一些。 龚应贤的眼神在瞬间恢复了清明，他挣扎着爬了起来。 我有办法了。 什么？ 外面也有泄漏的氨气，只要把外面点燃了，就会有消防员过来救火。 仁义愣了愣，也不知道是在发抖还是在点头，嘴里喃喃说着：“ 对对对对。” 龚应贤从地上捡起一个卫生纸的硬筒芯，然后将那设备重新接通了电源。那硬纸筒被点燃后，龚应贤把它从刚刚凿开的门洞扔了出去，氨气一遇明火，瞬间被成片的引燃了。那些火焰放出淡蓝色的光芒，在黑夜中就像一丛丛漂浮于地面的明火。龚应贤开始用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铝合金门，在跨度极大的冷冻库里，这样的声音能通过回音传得很远。人一倒在地上，意识正在逐渐抽离他的身体，耳边传来一些似是而非的声音，他分辨不出是什么，也不在意了。在朦胧之间，他本能地寻找着龚应贤，他想要抓住龚应贤的手，无论去哪里，无论生与死，他想抓住龚应贤的手。而后他落入了一个温暖而有力的怀抱，他看到了一双熟悉而焦急的眼睛。 抓住你了。